算跌倒也会一直往前跑。 这首歌曲是由宝石 Jam 演唱的《有你们真好》，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《燃烧吧废柴》当中的主题曲。这部电视剧呢由陈畅执导，王彦霖、程晓萌、熊梓淇主演，算是一部都市爱情青春喜剧。它主要讲述了六位好朋友啊在各自的挫折中成长，彼此扶持，继续追梦，永不放弃的故事。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，我们也开始今天的资讯。最近呢由向国强执导、阚清子、陈若瑄等主演的电视剧《突如其来的假期》正在播出当中。女主人公刘莲，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30岁单身女性，母亲的意外去世打破了她原本自得其乐的生活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刘莲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索性呢给自己放了一个短暂的假期。表面上他用幽默不屑的态度调侃生活，却在内心深处的回忆中寻求跟母亲以及自己的和解。那这部剧呢把目光聚焦在都市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上，不仅呢金句频出，爆梗不断，而且在调侃生活的同时又以反内卷的生活姿态来治愈生活。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。由腾讯视频推出的说唱类综艺节目《黑怕女孩》正在播出当中。这样的一部综艺呢，由邓紫棋担任见证人，王嘉尔、曾轶可、马思唯、万妮达担任厂牌制作人。在节目当中啊，选手们通过选择队友或者资源组成厂牌，并在厂牌经营的过程当中啊，不断表达自己的音乐理念和女性态度，最终诞生 Top One 厂牌，也就是第一名厂牌。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。由曹岸执导并编剧，张于熙、黄小磊以及黄景行等主演的电影《七月的舞步》今天在全国上映。影片主要讲述了吕小梅苦心规划女儿顾悠悠的安稳未来，顾悠悠呢却热爱街舞，母女二人竟然阴差阳错地互换了身体，从而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故事。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。由黄家康执导、王威编剧的动画电影《白蛇二：青蛇劫起》已于近日呢在全国上映了。这部影片呢以500年后的青蛇为主角，讲述了小白为了救许仙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之后，小青意外地被法海困在了修罗城的幻境当中，但是呢却被神秘的蒙面少年所救，之后呢共同寻找离开幻境的办法，并拯救小白和许仙的故事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曲呢是由刘惜君演唱的，叫做《流光飞舞》，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推广曲。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，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近些年那些国产动画电影当中正直勇敢不畏艰险的主人公形象。 应付生前重变，跟有情人做快乐事。 世界是缘，留人间多少爱，应付生前重演，跟有情人做快乐事，别问世界是缘。 这首歌是由刘惜君演唱的《流光飞舞》，是电影《白蛇二：青蛇劫起》的推广曲。 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，这部电影呢，目前正在全国上映当中。其实，在仙侠剧当中的很多主人公形象啊，或古灵精怪，或行侠仗义。那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啊，我们走进近些年的那些国产动画电影当中，去了解那些正直勇敢、不畏艰险的主人公形象。那首先要跟大家聊的这部动画电影的主人公啊，就是哪吒。相信近些年啊，大家对于哪吒这样的一个形象是非常的熟悉。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几代人的成长的。2019年7月的时候，由饺子执导兼编剧、吕燕婷、囧森、瑟夫等担任主要配音的动画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在中国内地上映。这部影片也是改编自中国神话故事，讲述了哪吒虽生而为魔，却逆天而行斗到底的成长经历的故事。同年9月，在第12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开幕式暨第1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颁奖大会上，这部影片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奖金奖，以及最佳动画导演奖、最佳动画编剧奖、最佳动画配音奖等奖项。那么这部电影的情节大体是这样的：天地灵气孕育出了一颗能量巨大的混元珠，元始天尊呢把混元珠提炼成了灵珠和魔丸。当时的计划是这样的，灵珠啊投胎为人，助周伐纣时可堪大用，而魔丸呢则会诞生出魔王，为祸人间。于是呢，元始天尊也是启动了天劫咒语，就是3年后啊，天雷将会降临，摧毁魔丸。太乙真人呢，受命把灵珠托生在了陈塘关李靖家儿子哪吒身上。然而阴差阳错啊，灵珠和魔丸竟然被调包了。本来应该是灵珠英雄的哪吒，却成了混世大魔王。这个调皮捣蛋、顽劣不堪的哪吒，却徒有一颗做英雄的心。影片在前作的基础上啊，可以说大胆创新，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又加入了流行元素，让所要展现的文化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。它打破成见，强调自我的独立性，更兼顾了有隐喻的现实。反叛型超级英雄却依然保留着最中正的热血和感动，依然有着奉献和担当的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。而且除此之外啊，电影对哪吒的心路历程有着非常细腻且具有说服力的刻画，并且呢，编剧巧妙地把敖丙作为哪吒的对照，凸显了是人是魔都是自主选择而不是天注定的主题，跟观众也是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听一听由盖、周岩和大痒痒共同演唱的电影主题曲《哪吒》，再来一起体会小主人公哪吒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精神。 飞有两道火光，天上海里的神仙能奈我何妨，从不拘泥任何世俗凡人的目光，我要奔向前方那光芒。嘿哈嘿，是非黑白不需要你讲，我要燃烧所有生命赐予的力量，做莲花。清清散散，莲花降落人间，命途婉转，赤心背脊朝天，通天遁地，洞晓世间百态，脚踩星河踏月，不惧万敌我在。 那就让我再沉沦这一世，不理解早已经不止一次，那就让我孤注最后一掷，不想昏暗之中度过每日，那就让我再沉沦这一世，不理解早已经不止一次，那就让我孤注最后一掷，不想昏暗之中度过每日。我黑暗之中睁开了眼，混沌之中彻夜难眠，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，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，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，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，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，但是我不想再祸害人间，佛说一切皆以命中注定，举步维艰从来都不信命，他们在我身上留下印记，目的在何方又有多少意义，我不甘心如此堕落下去，散发光芒打破可笑定律，父母留下了泪引起我的注意，如梦成仙又有什么关系啊？ 快乐不需要等到明天，下一秒都觉得遥远，如果自由 这首歌曲是由盖周岩和大痒痒共同演唱的《哪吒》。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形象啊，动画形象是白蛇。其实中国民间啊，也是早有传说《白蛇传》，大家也应该是耳熟能详的。而动画电影《白蛇》缘起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，有非常多的创新。这部影片讲述了白素贞在500年前与许仙的前身阿轩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。《白蛇缘起》这部电影呢，是由追光动画和华纳兄弟共同制作的动画电影，由黄家康、赵霁联合执导，张哲、杨天翔、唐小喜等人配音。2019年1月的时候，在中国内地上映。同年10月，获得了第6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获金丝路传媒荣誉年度动画片奖。11月的时候，获得了第3届金色银幕奖最佳改编动画电影奖。影片的大概剧情就是晚唐年间，国师发动民众大量捕蛇，前去刺杀国师的白蛇啊，意外失忆，被捕蛇村的少年阿轩救了下来。为了帮助少女找回记忆，两个人就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。在过程当中啊，两个人的感情是逐渐的升温，但少女蛇妖的身份也是逐渐的显露。另一边，国师与蛇族之间不可避免的大战也是即将打响，两人的爱情面临着巨大的考验。故事当中，白蛇的形象可以说是仙灵柔美，性格也是坚韧独立、坚贞不渝。在修炼郁结不得突破时，由此解开了500年前一段人妖相恋的尘封记忆。这个算是华纳兄弟在中国的第一部合拍动画电影，扎根中国本土文化，发扬国产动画，也给观众带来了属于中国特有的故事。白蛇传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流传非常的广，故事本身有趣，角度也很新颖。导演黄家康呢，好奇白素贞义无反顾去爱一个人的缘由，希望探求白素贞的爱情故事，并以此作为影片剧情的一个切入点。整个影片自项目启动到定档历时3年，在制作的时候面临着预算和人员都不足的这样一个困境。为了使得影片当中景色场景更加的美观，制作组团队呢也是前往实地去进行大量的勘察。为了人物更加真实自然，影片当中所有的戏全部先由真人演绎，再以动画形式呈现。那么作为一部讲述东方故事的国产动画电影，它在视觉上啊，给观众献上了一场唯美动人的东方盛宴。水墨、泛舟、山水，还有塔呀、伞呀、发簪呐、衣襟呐，还有人物走动的姿态，无一不是中国风的展现。在制作上啊，可以说技术精良，中华美学精神也是处处可见。整个故事由全片唯美的电影语言讲述出来，使得观众对于片中人物的遭遇更加的有代入感，也更加的感人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由周深演唱的电影推广曲《缘起》，重温剧情中白蛇与许仙的前世姻缘。 缠绕，问君记得多少？此生自在逍遥，长相思终不会化飞尽草木云天地朝朝。我似一叶小舟，无处可停靠。唱千年古调，梦回到今朝。烛火人影飘摇，看淡周遭喧嚣。再等到寒冰冻住摘掉，会把你紧紧抓牢。我 然回首，你浅浅一笑，琴弦动情难了，风雨潇潇有你就好。江河一海，誓言如早，缘起缘却未了，来世聚散伤感参照，转身了白袍，春去还会来到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，流光也把青袍赐一句，茉莉别生一人混淆。蓦然回首，你浅浅一笑，琴弦动情 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的《缘起》。在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讨论的这样一个动画主人公啊，其实是一个小主人公，他叫罗小黑，哎，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。可能大家对他啊不像前两位那么熟悉，但实际上早在10年前，由中国大陆独立动画制作人 MTJJ 以及其工作室制作的一部 2D 动画《罗小黑战记》就在网络上热播了。正因为动画很受欢迎，由此衍生出了很多以这个动漫形象罗小黑作为主体的周边产品。大家可能都有买过罗小黑的产品啊，或多或少啊。早期的这部 2D 动画讲述的就是猫妖小黑盗取天明珠，然后被谛听发现，被打回原形，重伤而逃。在流落街头之时啊，被罗小白带回家，起名罗小黑。有一天呢，这个罗小黑就突然变成了人形，告诉小白自己要暂时离开，去完成师父交给自己的任务。却在离开之后呢，因为师父交给自己的任务，又回到了小白的身边。罗小黑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猫咪啊，它极通人性，会蹲马桶，不吃猫粮，长长的尾巴甚至能分裂成多个名为黑丘的生物体。另一方面啊，谛听发动手下三匹长着翅膀的狼去搜寻罗小黑的下落。不久，罗小白带着小黑到乡下探望堂哥阿根和爷爷，由此发生了种种离奇玄幻的事件。这个罗小黑的形象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呆萌可爱，天赋异禀，拥有控制领域的巨大力量。为了回到自己的家园，与功力高深的妖灵会馆的最强执行者无限开始了一段短途旅行。主人公展现出了不畏艰险、聪慧勇敢的形象。这个虽然罗小黑战记看似简单短小，但它的制作精良度、呈现的观感以及它所代表的时代意义、探索国产动画发展的可能性都不容小觑。2019年，由 MTJJ 执导的同名动画大电影《罗小黑战记》也是在全国上映。2020年11月7号，全线登陆日本商业影院，开辟了海外同步、长线上映、本土化商业发行的中国动画电影走出去的新模式。其实《罗小黑战记》啊，作为二维原创动画，每一秒就需要12张原画， 而100多分钟的电影总共需要7万多张原画，再加上每一张原画都精益求精，也难怪大电影的诞生历时多年。除了制作，它的动人之处还在于运用返璞归真的二维手绘，完成了一段唯美舒缓的国风叙事。虽然没有成为一鸣惊人的出圈爆款，却收获了大量动漫爱好者的共同投票。居住于现代社会，见证了人类发展变迁的妖怪与神话人物，形成种种观察现代社会的另类趣味视角，完成了一番古典与现代的轻盈对话。与乍一看质朴呆萌的画风不同，电影试图探讨的主题并不幼稚，人类与妖怪的共存与对立，引申出的恰是人与自然乃至自身如何相处的话题。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你就来听一听歌手周笔畅演唱的电影宣传主题曲《走过世界每个角落》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浩洋，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。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 风轻轻吹散了云朵，还会在哪里邂逅？我在大树下做了美梦，有你为我守候。星星挂满了天空，就像你的眼睛。背上了行囊，该往哪儿走，该在哪世界每个角落，去看天地多辽阔。牵着你的手，萤火闪烁，在黑的夜也不寂寞。走过了世界每个角落，去漂泊，游遍每个渡口，听蝉鸣的夏，飘雪的冬，都有你的笑容。雨过天晴的彩虹，蜿蜒曲折的溪流，越过了山岭，每个风景你都会站在身后。走过了世界每个角落， 多少故事还没说到结局，不问归期就不承认别离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.